呀，不可能停歇。哦哦，终点就是起点 ，Come on get it， 我渴望冒险。Yeah. Come along, come along, baby， 我这。Come along, come along with me。Come along, come along, baby， 开车。 Burning with the fire, with the determination。 这是来自 9% 的创新者，收录在他们成团首张唱片 To the Nines。 这张专辑可以说有一些姗姗来迟，让歌迷有些望眼欲穿了。在成团发片之前，这些成员们已经施展拳脚独自发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同样是之前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，这是来自小鬼的全新单曲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。 It's a beautiful night, why you look so sad、It was a beautiful night, why you look so sad、Baby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, why you look so sad、Baby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是谁，一直往下坠才开始忏悔，给了梦误会，执着不见了，不怕也怕了，却是你的我的我的你的全都无所谓，哎，是谁让我后悔，全部去演复会，这座山顶狂风吹，我摇摇欲坠就像负累，没空养精蓄锐，上马等到复会，不是不跪不畏不退，但今晨我想尖追， 时而往下坠，世界的法规，不退不卑，时而往前追，时而往后退，风自由的吹，无畏无悔， 终究每个人有必修课程，醒来的窗外无眠的凌晨，你和我都会有答案，属于我们计算着余生，有远陌生旅程，呼呼呼呼呼呼，从此 We are beyond beyond beyond， 留下什么伤痕，未必有回程，走会有人等，我要拥你入怀，每天醒来成一梦，就等于了一生，呼呼呼呼呼呼，从此 beyond beyond beyond beyond， 有越陌生旅程， 光留白这份爱恋，有我让你能明白这份爱恋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凤瑶的《成瘾梦》，原本也是从选秀比赛出道的刘凤瑶，如今是放大了幕后创作的部分了。刚才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她为段林希创作的，融合了民谣和 dubstep 的时而，而刚才这首歌是她去年为电影《假如王子睡着了》创作并演唱的插曲《成瘾梦》。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位真的是我们中歌榜 top 40当中的前辈级歌手了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玲珑璇，也很好，这首歌也是他和儿子共同创作的，新歌上榜排在第36位。 忘了把最熟悉的相同的微笑，已是那个转角，明白在感情里最伤人的符号是承诺手牵好却又放掉。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是那无知的年少，总在你身旁绕呀绕，你不要我的祝福也很好，你不要我的心碎也很好，我伪装着曾想熟悉的相同的微笑，已是那个转角，明白在感情里最伤人的符号是承诺手牵好却又放掉。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，你不要我的呵护也很好，我不再是那无知的年少，相同的微笑。